350克，然后一头相当于35克左右，一共是6大包，就是60只海参，每一根是生长在4年年限的大个了，所以你一天吃一根，两天吃一根都可以，就算你天天吃，一个人能吃2个月，专柜上花4800元，包括你拿回家提货券也是4800，我们今天专享的价格1380元， 嗯， 比专柜4800省了太多了，专柜可能买一组，但是能买3组，所以我们是提货券，你也不用担心说，哎，我买多了怎么办？我回家冰箱放不下。提货券你拿回家，包括说年底呀、走亲访友送人需求的时候也特别有面子， 是 一定要多组抓住今天这个机会。 哎，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双十二火爆进行中，新老客户来电订购享95折优惠，订购同款商品第二件享92折优惠，新用户首次订购在享受折扣的同时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订购立减30元哦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哦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，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，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，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，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，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RBC GO 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广购物，我是李想，坐在我对面的是来自日本太福高品牌的白灵。白灵你好。 你好，大家好。 嗯，今天要跟白灵说说啊，保温杯，这是你们的强项啊，做了好几十年了，是吧？ 对对对， 在日本家喻户晓的牌子啊，我刚才也跟大家就还在聊呢，说那个我们去日本玩的时候，发现那日本小学生上学包上斜挎那个上学那饭盒啊，那么叫便当盒吧。10个有8个基本都是太福高牌子 的 对吧？我们自己数的啊，我眼睛看的是这样的啊。然后呢，在北京，你说那个什么家乐福啊、沃尔玛呀、啊都有卖的。然后呢，正儿八经的大牌子。但是说呢，大牌子的保温杯和这个普通的，您去早市啊，您去自由市场去买那个保温杯啊，它价格差特别多。但是差在哪儿呢？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。第一，差的就是材质， 对， 对不对？ 材质上差很多。 嗯，那你们用的是什么材质？ 我们用的是304，然后 304， 外面用的可能就是不是太好的材质， 不是太好材质，大概是什么？你们肯定做调研， 大概可能就是201或者是比那个更差的材质。201 跟304，201跟304指的是钢材的一个标号，就跟水泥标号是一样的。201呢，这种东西用的时间长了吧，它容易生锈。然后呢，您加热水烫烫的时候，它还会释放出来很多东西， 很多不好的。 对，早市那卖30块钱一个的杯子，我建议您就别再用了啊，磕一下碰一下。304是什么概念呢？304是医院做手术那个手术刀，它的密度极高，它做手术要求绝对的干净，而且呢，它防止什么过敏，跟皮肤接触都没事儿的，这种金属过敏的人都能用，所以呢是达到非常高的级别。做手术刀的材质来给大家做保温杯，它当然成本会高， 对， 对吧？ 肯定。 但是如果只是因为它是材质好就成本高的话，我相信谁家都可以做了。他们在自己当中啊，还确实有自己的技术。这个技术方面呢，我只知道一点点，他们里边镀了一层铜，但是光是这么简单吗？应该不是，这是人家商业秘密，咱几十年了，咱自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用学，只是说我使用的效果来说，我用他们家的杯子，我早上带一杯冰可乐倒进去，晚上回家之后它依然还是冰可乐，对吧？我早上带一杯沏一杯热的老白茶，今天忘了喝了，晚上打开之后呼呼的还冒着热气，还是烫嘴，但是别人家就是做不到。这就是人家牛的地方，人家牛，人家东西就卖得贵啊，东西好嘛也踏实，但是贵贵到什么程度，我跟大家说，我们今天拿过来人家一个镇店之宝叫焖烧。大家很多人说焖烧什么概念，一个大罐子啊，上下的这个圆柱的大罐子，这大罐子750毫升，能装750毫升，1斤半。您扔把小米进去，要么您扔把大米进去，扔把什么豆子进去，八宝粥，您盖好倒好了，开水100度啊，刚烧开的，咔一拧盖，睡觉去，睡觉睡醒了，早上起来一开盖，一碗八宝粥、小米粥、大米粥好了。 对，是的，早上就可以。 这就叫焖烧啊，对吧？您说你不用什么费火费工费那个，早上起来特别是天冷的时候，早上起来能多睡1分钟啊，我跟您说那美死那个暖暖的被窝就是不想出来，所以这就帮您把早饭提前晚上就做好了，焖烧特别省事儿。这就叫焖烧杯，这就是人家的技术。这一杯子卖的不便宜，多少钱？ 399， 499，400块钱这么一杯子。还有 冬天咱们就得喝点热的，是吧？大的那个保温壶家家都得备着，放车里吧，或者在什么随身的放后备箱随时带着，随时续点家里的热水。您那是饮水机的，您那是买的什么水喝的习惯，外面买那水接的都不知道是什么水，过没过滤啊，您喝的也不踏实，买一矿泉水哪有热的矿泉水给您啊，烫嘴的，咱想喝点茶就得喝点茶，是不是？那么这大一袋保温壶早上到晚上还是烫烫的，还是烧开的，那么两升的大保温杯，你们专业的，你们保温杯卖多少钱？ 399。 也是399，这两升保温杯也是399，但是今天这俩都是他们的镇店之宝，卖的畅销产品，加起市场了得798了，对吧？将近800块钱，我们299让大家带走，299让大家带走啊，299在此时此刻的北广购物，而且除此之外，我们今天还有特别的三份礼物，不是说一共就三份，是有三样。第一，一个640毫升的大的保温杯，大茶杯，男士用霸气啊，女士用我觉得都显得大了啊。男士用特别霸气的保温杯，640毫升的，泡茶泡什么都可以，也是你们这个304再加上杜彤啊，很漂亮。然后呢，这一杯子卖到了基本小300块钱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是玻璃材质， 高硼硅材质， 叫高硼硅玻璃的材质。这高硼硅就牛了，中间也是抽真空的，但是人高硼硅这种玻璃材质呢，别看里边真空，您能扔微波炉里去， 对 吧？去了里边那盖儿，你把盖儿拿出来，把茶篦子拿出来，放微波炉里，它能加热的。这是女士用的非常漂亮的，咱们喜欢泡茶，看那透灵的、水灵的，就是这种的。这一杯子也100多块钱呢，哎，免费送。还有呢，一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套是，其实跟那个闷烧杯、闷烧壶上很配套的，单拿也能用， 对， 单拎出来也能用。这么一个保温套也给大家加起来一共5样单品，那三样，这三样等于都是白送的，一共这5样加起来是5样单品。已经很贵了，对吧？我们今天给大家还是299，299就在此时此刻可以直接带走，给您免费送到家，验货满意再付款。记住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现在这天天寒地冻的，一定吃点热乎的，一定吃点暖乎的，就得喝点热的、热乎的，这个对身体也好。对吧，整个身体，您说大冷天的来一杯热茶，来点热乎的，来点热米糊，早上去来碗小米粥进去很方便。然后呢，您关键是这保温的效果好，就是现在老师都让在学校给孩子带那个保温杯子， 对，是的， 保温性能好的，您早上给他带了，晚上回来之后还是温温的，随时喝的都是温水。您说您放床头，现在北京又干啊，床头晚上起来睡觉就是嘴里老叫渴，您随时放一保温杯，里边温度放好的，放点蜂蜜，对吧？您放点蜂蜜，泡点蜂蜜水，随时喝着是38度的这蜂蜜水，早上起来润点，非常好，有好处。然后呢，我喜欢就是你们家那焖烧壶，焖烧真方便。 早上想吃溏心蛋的话，就把鸡蛋放进去，然后倒热水，25分钟就溏心蛋了。 对，我一直没教大家这招，我一直想这闷头这个吃东西啊。一个是那个粥，一个是冬天啊，天气天亮的这个晚，夏天的时候5点多天就亮了，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个7点了还没有太大亮的，这时候呢大家都不爱起床，爱睡个懒觉，很正常。做早饭谁做得了？孩子上学谁做得了？您不如头天晚上把那个米放好，水放好，直接把这盖盖好了，您就等着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您都不用爬起来，一碗小米粥，一碗大米粥，一碗八宝粥，您就做好了，然后到时喝碗粥啊，早上起来开包榨菜喝碗粥，马上就走了， 对 吧？ 是非常方便。 哎，然后呢，您说这要吃溏心蛋，就很多人家里不会做溏心蛋，溏心蛋怎么做的？水，开水倒进去，鸡蛋放到焖烧杯里，盖上盖，哎，记着。25分钟啊， 30分钟， 对，25分钟，半个小时，没那么绝对啊，不用什么是非卡着那个点儿，几分几秒的，30分钟一开盖出来之后，一个一个蛋都是溏心的，现在一般人没有那做溏心蛋的手艺，这就可以帮您焖烧着做呀，特别简单，特别方便。那640毫升那大保温杯啊，就是那个保温那个沏茶的，特别值在哪儿呢？就家里如果有小孩的。你记得小孩得带奶，特别在冬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凉，喝凉奶马上拉肚子，对吧？ 对， 你来回兑那个水，你又不可能家里随时带着那个温奶器，出门很烦的，那你不如就灌一大瓶奶，你直接就倒进，甚至你把奶热好了，温度带好了，直接灌在保温杯里，奶瓶放进去都行，你那深的高的奶瓶都能放进去，就是非常合适，特别方便，这些都给大家想得很到了。所以这个要不然人家在日本做了几十年呢，对吧？ 对， 专门做这个东西研究得很透，做得很方便，今儿给大家5件单品的一个组合，